造成不少伤害，别再忍耐，病情这么危殆，没几多奇迹可盼待，在世间千万人亿万人，有一些人却实在不适合被宠爱。你又美丽又伟大又这么慷慨，我被厚待亦相当意外，给你宠爱这恋爱结果到后来，大概只是我不好爱。我又愤怒又脆弱，爱都不会改，怕被冷落却不肯接待，给你宠爱这恋爱爱不出未来，大概都是我不好。事情的不完美是超出受得起以外，就算你吞下来忍下来，有一些人却实在不适合被深爱。你又美丽又伟大又这么慷慨，我被厚你宠爱这恋爱结果到下来，大概只是我不好爱。我又愤怒又脆弱，爱都不敢爱，怕被冷落却不敢接待，当你 Thank you.